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就话吓死我咩？我表扬嗌早晨，得我一个讲，我有嗌啊，我出错，我有做，系好彩啫，好彩啫，咁样 你抢闸喊咗， 我哋要扮，好似好有精神， 精神啲，系啦 ，唔系真系攰，想扮都扮唔到啦，咁样，咁咧今朝有阿康啦，有阿年啦，阿年寻日喂。我再推介啊！每一次做完粵劇場，我都推介啊！就係阿連尋晚扮梁天琦似到咧 個樣啊！ 梁天琦都嚇親啊！ 梁天琦以為自己，不過冇辦法啊啊！阿连你个头又冇得好似佢咁样， 系啊，啲头发又唔生性啊， 系啊，诶，同埋仲有久违嘅 Christine 啊，早上请咗假一排啦，咁样， 唔系我之前有嘢做， 我知，我冇话你， 我冇话啲咩啊， 我冇话你偷懒， 你请假好似讲到我系 咁 请假请假啦， 做乜要偷懒嘅？咁样因为。我下个月都想请咁样，系啦咁样，咁啦咁我四个啦，咁啊今朝咧，如果你睇 live 咧，你会见到咧，我哋头顶有碌嘢喺度嘅，咁样，咁就系现场即时货金嘅光环，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咁样，因为我原本谂过啊，货金某个数啊，讲梁天琦啦， 系， 啊点啊， 你讲啊，你讲正个数， 吓唔知咩都好啦，多多益善少少无区啊，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嘅，咁样，好啦，咁啊8:08，咁天气都系暖咗啦，咁样，咁就哇，原本话想提啲嘢嘅，你头先唔见，系啊，咁就系咧，照计咧。就意大利公投嗰邊咧，就正式就 否決咗嘅， 否決咗 呢個總理嘅憲法改革啊。咁其實呢個總理叫倫齊啊，咁譯名叫倫齊啦。咁已經承認咗呢個公投失敗嘅啦，並且會宣布辭職。 係 係啦。咁而家呢個狀況就係話，而家根據當地嘅票站調查估計咧，就約有57%至61%嘅選民咧就投下呢個反對票嘅。咁投贊成票咧就僅有呢個39%至43% 嘅啫。係啦。咁而家呢個狀況就係即係否決咗啦，咁唔知會反映啲咩啦？其實 反映啲咩呢，就係、是、因為佢原本就係做一個參議院嘅改革嘅咁樣，咁就因為想減議席嘅數目，咁我係。如果香港我是贊成的，因為啲人咪成日話取消功能組別啊咁樣嘅，取消功能組別就一，但係因為咩嘛，又寫明即係釋法咗之後又寫明地區直選同埋功能組別係比例一樣啊嘛，咁不如減功能組別咪得咯，即係減議席啊，而家35席減到25席，即係兩邊各25，最終目標就減到每邊低1席。咁咪可以減到功能組別冇席位咯，跟住如果得各地區一席，功能組別一席，咁咪好咯，大家唔做主席咯，大家都係啊，咁咪死推難推咯，哎，咁呢個咁先係真正嘅民主嘅彰顯啊嘛，大佬，我唔明點解你係都要加議席話增加民主成分，你民主黨戇鳩，選到胡志偉知你哋戇鳩啦，我想講，選個有回鄉證，快搞民主中國啦，你哋廢柴，我想講，梗係減議席噶嘛，如果你想減先，即係減邊個？功能組別都冇乜所謂，先減啲唔使選自動當選嗰啲，減跟住地區直選 民嘅基數係唔會變噶嘛，基本上 係啊，地區直選又相對開始減五個區公平啲，一減減五席，跟住功能組別又係減五席，揀五席出嚟減，減到超區 政改之前咁樣， 唔係再離譜啲， 再離譜啲， 你自己諗下，如果減到地區直選兩席，功能組別兩席咁樣，咁功能組別就可能得翻就係漁農界同埋教育界，咁咪泛民同埋建制各一席咯。跟住地區直選兩席咁樣，兩席就係九龍新界一席，港島一席，咁又可能建制有一席就係新界嗰邊。 全部單二單票制咯。 都叫俾係代表制，唔好理咁多。跟住選完，咁大家爭唔做主席咯，因為邊個做主席，另一邊就有2-1噶啦嘛。哇，正啊，大佬！世界實和諧嘅，因為實要溝通噶，實要妥協噶呢個世界。我唔明嘅，又有民主成分又成，我唔明你搞乜嘢咁樣，識咩政治咧？你哋選胡志偉做主席， 唔係咁如果選唔到主席嗰邊都冇嘢噶，咪不停咁流會，好容易流會啫嘛。 係啊，三分二多數，流會響中。 喂，揾唔揾到原來匿埋咗揾唔到啊！我唔明白你做乜嘢，識咩政治啊？你哋內弱啦，你哋翻去咁樣，呢個係我嘅政治主張。我選特首，如果我選特首，我多幾年選特首，我就會主張呢樣嘢，減議席，減到得翻兩席， 又可以慳錢。 啲、我就慳公帑就搶藍絲票啦， 成個議會帶 深水埗擺站冇人屌哇，慳幾多啊？一個慳咁多，你諗下，你想唔想議會裏面有60個梁天台咁樣？跟住過都話唔想㗎，減到得翻兩席好冇？好點啦？ 啲公帑係少啲係嘛？係真係 慳唔少啊！ 啲薪津又可以少啲。 嗰邊話減，不過減唔成。咁而家咧就喺歐洲嗰邊咧會討論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會重選，因為辭職啊嘛，阿倫齊咁樣，阿齊爺啊。定係輪嘢啊， 輪嘢 咁樣，咁咧唔做啦，咁咁而家就有可能咧，就係、是、即係右傾嘅政黨咧，有可能就會執政，即係經過大選之後，咁就有可能咧，就對於歐盟嗰個團結咧就有所影響，咁啊甚至咧評論嗰方面咧，嗱我都係睇外國評論嚇、即係唔係睇外國譯咗做中文嘅評論啦，啱啱講，好認真嘅，咁咧就話對。嗰、那個影響甚至可能比英國脫歐咧，就更加有一定嘅震撼力喺度咁樣，咁就呢個就再留意啦咁樣，咁啊呢樣嘢，咁另一方面咧，今日咧就係深港通 就 開通嘅日子啦，咁樣，咁就其實消息就消化得九九十十先開始噶啦，咁你話、你話對實際有冇影響咧？留翻金錢先去講啦，關我鬼事咩咁樣？咁咧唔係關我事嘅，我唔識，即係唔 你揸住咗貨咩？ 留翻俾佢啦，揸咩啊？有 Q 錢咩？不過睇下強積金有冇嘅啫，咁樣射曬上去啦，睇嚟咁樣。好啦，咁咧今朝第一個就講下大家。比起六合彩更加难会拥有嘅一样嘢就係公屋啦咁样。咁就东方同埋苹果嘅头条啦，东方嘅二条啦，咁都有讲呢就係房署嘅新嘅公屋嘅设计问题。咁原来矛头係直指安达村即係秀茂坪嗰度嘅咁样。咁就讲咩呢佢哋。 咪就講緊呢個秀茂坪安達村咧，上月中起就有3400户咧就陸續入伙，咁但係咧就發現咧呢、這個可能因為呢個公屋嘅廚房設計比較差，近日咧就每日都有人將房署送俾新入伙住户嘅新速速嘅廚房升盤咧，即係嗰個洗碗盤、灶台咧，甚至係廁所門咧，就俾啲住户咧當垃圾咁樣抌咗，咁抌咗嘅垃圾咧一日咧高嗰、那個數量咧可以高達咧成幾百件，差唔多成100件。 有100件， 系咁。如果累積浪費嘅公帑咧，可以係以數百萬計嘅。咁、樣咁就嗰、那個事件咧，就係、是有啲住户咧就投訴嗰、那個咁嘅升盤設計咧，嗰、那個碗盤啊太淺啦。咁、就 闊咧 係啦，個升盤太淺啦，就有31寸闊，就20寸深。咁同埋咧就唔夠位擺洗衣機。咁咧亦都係咧如果 20寸深啊？20寸咪好深， 佢寫住20寸深嘅喎。 係啊， 係啊。 O K， 同埋或者好窄啊，咁就唔夠位擺洗衣機啦。 佢本身就窄係個灶台向到地下個位， 唔係嗰個星盤啊，嗰個星盤好窄啊，即係嗰個長方形啊。 係 嗰個長方形好窄。 係 係咁就覺得唔夠實用，咁同埋咧就位置太低，就冇辦法咧喺下面放洗衣機。咁亦都咧驚嗰啲。質料咧，嗰啲質地唔好，咁就驚佢漏水。咁如果個灶台咧就有32寸闊、21寸深，咁就離地咧就32寸，咁亦都係太矮啦。唔係兩，其實兩邊都話太低嘅。咁嗰個灶台咧就比嗰個星盤就更加低，咁下面就裝唔到洗衣機，唔實用咁樣嘥位。咁就成嚿嘢咧就抌咗佢。咁而呢個廁所木門嘅問題咧，就佢而家個尺寸咧就係79.5寸高、32寸闊、2寸厚。咁咧抌嘅理由咧就是、因為個門太闊，開閂門嘅時候咧浪費太多空間。咁嗰啲住户咧就寧願將佢改裝就變咗做折門或者趟門咁樣。係咁而家咧就有訪問過嗰啲清拆升盤嘅裝修工人咧，就話咁新速速攞去抌好嘥，咁啊攞去賣咯，一斤都值幾蚊嘅咁樣。 因為升又值唔到咩錢啦、啊，咁樣講咁就我唔知道我十幾年前。 上公屋嗰陣係點添咁樣。咁就因為如果你話呢啲譬如掉咗一啲財屋附送嘅建築材料咧，其實就時有發生嘅。如果以前咧喺上個新聞討論得最多咧就係居屋，就應該係十幾年前或者都十年前到咧嘅一啲嘅居屋咧，就係咁樣入咗火之後咧就俾人大批抌。咁尤其是居屋咧，佢連櫥櫃啊係送啊，即係少少一啲即係裏面做起咗箱起咗櫥櫃啊，又係呢啲咁嘅星盤啊，都係甚至嗰陣係連廁所洗手盤都抌嘅。咁啊幾有問題咧，第一隻太細啦，頭先阿佢先講太淺啦，即係唔夠深呢個星盤，咁對洗碗錢到周圍都係水啊，唔方便啦。另外就咁樣架空咗喺度，有人就擔心有漏水啦，咁就索性不如換翻雲石啊，咁樣都會有咁樣。咁呢個以前 即其實基本佢係成個廁廚房重新再裝修過咁滯咯。 其實都冇得唔係咯，咁係 你都拆曬裡面啲嘢。 係啊，咁當然啦，佢面對有人問開始未嘅節目 就開始咗喎， 呢次就完咯， 第二次都開始， 講四個題目噶咯已經，咁咧就當然啦，你第一時間你可能會諗一樣嘢啦，就係、是、喂住得公屋嘅咁樣， 點解咁嫌棄啊？ 嫌棄啦，照計你經濟環境唔係咁好，係咪咁輕易就駁咗佢，跟住就再整，咁都係錢啦咁樣。咁我又話俾你聽，我從另一個角度睇啊，住一世喎間屋，你住住下整就煩好多噶咯。咁同埋咧因為佢有曬承辦商噶嘛，因為如果你入伙公屋咧係佢會話俾你聽，你一定要用佢指定嘅裝修嘅承辦商嘅，所以你唔用咧， 都冇人發現， 就唔講啦咁樣，咁咧就咁你用佢咧，佢又俾你分期嘅，你又唔使用 credit card 嘅，因為你住喺度嘛，咁係咁你話每個月俾多即係供少少錢，有個好啲嘅住所咧，其實我又覺得係喺合理範圍嘅。咁個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你本身整送俾佢嘅 設施 裝修係唔好咧，咁你又難怪人哋抌嘅，我都係嗰句啦，因為你係住一世嘅、你冇乜大意外，即係中六合彩啊嗰啲咧，你就照計呢世喺度住嘅，其實你都想自己嘅居所係住得。稱心啦，咁我都覺得應該係咁嘅。 即係雖然話嗰間屋係即係廉租屋啦，但係其實你唔會當佢係好似你租私人樓嘅感覺咁樣噶嘛。你會覺得你會係住唔係一世都住好耐啦。 哦，係啊，係啊，係啊， 你 租地方 你私人樓你就話唔會裝修啫。 係啊，你送床都冇 佢啦。係啊，但你住公屋唔係噶嘛，你起碼都好耐啊，就算未係一世都。咁你梗係會想住得舒服啲，同埋最緊要即係其實佢啲公屋而家又唔係話好，即係你都係唔係話寬敞噶嘛？你都係按你個人數去分配俾你幾大噶嘛？咁、你既然唔係話好寬敞嘅狀況之下，咁你又好難怪啲人會抌咗佢喎。 佢有呢、這個又真係好鬼麻煩啦！佢個地方淺窄，所以佢本身俾你，譬如就係嗰個廚房嘅一啲嘅用品設施咧，佢就會整得比較窄。但係個問題又係，喂咁窄到咁，我又真係用唔到啊嘛！咁佢唯有就要轉啦。譬如阿康佢而家碌緊，譬如香港零一嘅咁樣，咁佢轉翻做譬如雲石咁樣，佢做翻好個灶台，令佢唔會漏水啊，下面可以擺翻個洗衣機啊，慳翻啲位置啊，做翻咁你下面擺嘢又方便擺啊，咁樣咁就你話係咪貴啊？咁有時啲錢，即係如果你對於個公屋户嚟講，佢寧願 用得著就唔會換嘅。 同埋對於婦女嚟講，廚房好緊要噶嘛，執好啲係理解咯。即係雖然你哋可能會話，喂，咁你住咗公屋應該經濟環境唔好嘅，咁有時真係咁又唔係唔好到咁。即係有啲譬如佢係攞緊綜援啊，真係唔好得好緊要，咁啊梗係冇辦法喐啦。咁亦都冇辦法又話，可唔可以申請個資助整翻好個台，不過抌咗升盤，咁亦都唔會有。咁另外就係嗰個門啦，廁所門啦。我懷疑咧，我又冇去過安達邨睇咧。我係懷疑佢而家近十年起嘅公屋咧，那個尺數或者個質素係曳咗嘅。所以譬如佢講開門，因為而家開門壓佢個位好多咧，咁佢後面咪擺唔到，即係佢想擺個架，擺下。收水啊， 毛巾啊， 唔係即坐地嗰啲啊，即係譬如擺一嚿嚿晾起。 擺嘅嘢，你有道門喺度咪擋住咯，咁咪索性改折門。其實以前我認知咧就好少人專登會改折門嘅，因為感覺上就冇咁得體嘅間屋，但係都寧願咁樣做。咁我就懷疑而家係咪新起嘅公屋咧嗰個尺數比較細咗咁樣。咁另外就有蘋果啦，蘋果有講啦，佢話搞到啲位似廚房細啊，唔夠啊，搞到個雪櫃要擺廳咁，不嬲擺廳噶，唔係咩？即係我講幾十年前，因為雪櫃一定要擺廳噶，幾十年前，因為 係一個 trophy 嚟噶嘛， 係、哎、身份象徵。你睇我屋企有雪櫃同埋彩電啊嘛，最緊要咪彩電大人講嘅，即係有電視機咁樣，咁係緊要。不過呢個我估可能就係二人單位比較細啦，咁嗰度就影響得大啲咁樣。咁 依家啲公屋咧，其實咧，我去到啲公屋即係做過啦，即係新落成嘅公屋咧。依家新落成嘅公屋，全部啲廁所、廚房啊，嗰啲偏向嘅格局係要一個四方形。咁相對起舊嗰啲公屋咧，可能好多時候長方形啊，譬如舊嗰啲廁所，洞門喺中間嘅，咁長方形一個長方形啦。咁洞門喺中間咁開咗門，又隔住嗰個沖涼嘅地方浴室啦，同埋個座廁咧。咁反而咧就唔見位，反而依家正方形之後咧，開咗洞門咧，你裏邊仲有空間咧可以去。 如果佢係長方形咯。如果佢係長方形，因為佢呢度都有講，因為我睇唔到個跡啦。佢話個馬桶咧就貼近牆啊，即係我估佢單邊貼近牆，就話用得唔方便，因為你明白呢個世界力從地起啊嘛。個馬咧扎得唔穩咧，又真係難搞啲嘅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呢個情況啦。譬如另外咧，因為我諗新落成屋村又唔係好多啦，你知即係新起公屋地又唔係好揾到啦，政府唔知揾乜咁樣。咁安達村其實入火噶啦，已經即係呢半年都已經陸陸續續咁樣入火咁。咁你撇除國仇家恨講嘅，全部都係新移民呢樣嘢啦。因為我去過，咁因為阿卡喺度做過義工啊，咁都見到呢啲族群嘅矛盾啦嚇，即係我而家落咗個頭盔先。咁其實佢大部分嘅公共設施都係未搞掂嘅，即係包括樓下可能係公園啊，或者可能好多係譬如交通設施左右嘅一啲嘅，其實好多欄杆啊、critic clock 啲嘢咧都係未搞掂。當然啦，都趕住入火啦，咁樣亦都係做得比較慢啦。設施未搞好啦，嗰度附近 so call 咩 NGO 社區中心都未見得有啦，咁樣同埋嗰度喺山嘅上邊啦，其實所都未搞得掂，但入火都應該入得六六七七七七八八噶啦咁樣。咁眼見就呢樣嘢。咁你話嘥就梗啦，都嘥咗啦。往後係點咧？咁樣其實本身佢起送俾你嘅嘢太差係真嘅，送俾你太差。你話頭先我講嘅，梗係住得公屋，護經濟環境亦都唔係咁好。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咁好，你都逼我抌，即係傾向唔抌嘅。坦白講，如果逼到我抌，話講真都應該要 幾難頂先會抌噶啦。 喂，其實要檢討嘅，其實要檢討。我又覺得咁樣，你話要佢整即係你整好俾佢，你只要唔係俾得太曳呢，其實大部分都會要嘅。即係你唔係話講十幾年前話居屋嗰啲呢，嗱你買得居屋你本身都中中地產啦，因為嗰陣又係好差嘅，聽講嘅嗰啲青年廚櫃呢裏面係紙皮又有乜嘢都有，係 大陸咁㗎喇。 咪質素，即係佢唔係大陸嗰啲話賣假嘢都唔好，即係有啲本身嘅 quality 本身，譬如啲遮渣板啊，或者容易受潮啊嗰啲，可能都會用一啲渣啲，但係俾擺得靚靚地俾你睇。佢又唔係想賣貴啲，講真做政府樓咁樣。不過可能佢本身個 project 係咁樣做啦，咁樣。咁你話去到公屋都有呢個情況，咁當然啦。你問有啲，譬如佢話嗰個公屋大聯盟嗰個黃坤，佢就話建議就俾裝修券，即係話你慳翻起公屋個成本啦，你將佢變做一個可以兑換，即係叫做錢嘅， 即係叫做分配咗俾我知道有咩人住喺呢一間屋啦，咁樣先至再按嗰個需要咧去裝修嗰間公屋。咁就因為其實點解房署呢有一個問題，就係點解頭先所講嗰個灶台同埋嗰個升盤太低呢，就因為其實要方便一啲矮小嘅長者住下，咁佢哋都可以呢能夠有一啲即係預設嘅裝修喺裡面。咁所以呢，但係如果咁樣呢就會 即係講緊差唔多， 咁但係就會對其他其他住客就會唔方便囉。 咁佢就 suggest 咁、okay. 不如用呢個裝修券啦、啊，咁你起碼知道有啲咩人住，咁你先至 做 嗰個先至做裝修咯，係啊。 嗱、如果係牽涉到去到殘有啲傷殘啊、傷健人士嘅嘢而去用到，嗱、因為本身你淨係純講裝修券呢個問題，我又覺得。有保留嘅，即係對於呢個說法，因為一嚟你拖遲咗佢入伙個時間啦，二嚟就係你當中有冇咁牽涉某程度嘅利益輸送，又驚佢多咗。嗱、你先不講佢嗰個特約承辦商係如何得到呢一個特約嘅位置先啦，即係當佢招標，你當嗰個招標係完全純潔之下產生都好啦。但係如果你話再產生埋本身起喺屋裏面嘅成本，可以將佢交付俾一個私人嘅承辦商嘅話咧，咁、當中牽涉，喂，你諗下嗰度如果個個都整一個星盤，嗰度好撚多錢噶啦，咁嗰度會唔會有另一方面嘅牽涉嘅利益咧？嗰度係令人擔心嘅。咁、但係你唔好講呢樣嘢啊。其實我諗嗱，我如果十户裏面有九户都抌嘅，咁梗係你嘅問題啦，我又覺得你做翻，你如果即係你做得翻好啲，我覺得嗰件事就 OK 噶啦，即係唔會話影響到一個咁大嘅一個浪費嘅情況。尤其是咧，你做譬如星盤呢啲咧，你回收咗好難再，即係其實嗰唔環保嘅情況好有問題啊。木門又係啦，木門一係你收得好地，你俾翻房署，佢喺下一條村再起，跟住再 拆， 係嘛？永續抌木門咁樣，咁我就覺得都還好，但呢個講笑，唔會咁樣發生啦。咁呢個係其實就偶有，即係時有發生呢啲嘢嘅。不過 咁多年都有啦，公屋第一日。咁你屋你起一棟樓，你都要牽涉到呢個建築成本噶嘛。但係另一方面嚟講，其實依家公屋佢裏面嘅設備咧都好齊備，乜就算連對講機啊、花灑佢一應俱全。入夥嗰陣時， 對講機都有嘅， 有對講機啊！依家嗰啲公屋。即入房前 有包都有嘅， 以前冇噶嘛，以前就 係啊，唔係、因為嗰個係同打管係有關， 係啊係啊，咁呢、個就牽涉建築成本嘅問題，咁你冇理由用啲好靚嘅嘢噶嘛，咁但係另一方面，如果話譬如用建築券，即係用啲裝修券咁樣啊，即係可以俾啲住户用啲券去請一啲承判商，可能嗰啲錢就政府包底咁樣，咁調翻轉頭嚟講，如果咁你都講啦，頭先講好多公屋即係延遲入伙，譬如坳頭有個公屋落成緊，講幾年啊？講緊上年年頭入伙，到依家都未正式入到伙噶嘛。咁其實開始咁正式開始，就算未起好，下面啲公園啊未起好，好多公屋都係要已經去強制咁樣去已經要運作咗先，即成個系統咁樣樣。好啦，咁呢度一個時間問題啦。第二就係、如果你起嗰陣時候就請一班師傅一個判頭咁樣揾一班人去起裝修啊，起啲升盤啊，搞好啲門窗啊，裝好啲呢樣嗰樣咁樣。咁流水作業式嚟計成依個建築成本一定係平過你用一啲一啲裝修券去另外揾人去做 啦。係呢、這個當然啦。所以有。即啊好啊，即阿蓮係再 elaborate 再件事咧，就係、裝修券有啲不切實際， 係 即係咁樣，你咁樣講翻轉頭，因為 公屋始終都係係付一啲比較低收入人士啊， 咪太遲啦，即係由通知到我入伙先至再做呢個裝修，即係當然啦，如果你話本身佢係清水房，跟住咁樣做間，我預咗一件事就係嘅，其實都煩嘅嗰件事。跟住你話，如果你大批咧講幾千户入伙咧，跟住你先至俾裝修券，我就算唔係話揾特約承辦商咧，跟住自己揾去做咧，嗰度突然間有幾千個升盤或者過萬個升盤嘅需求咧，咁你第一就係起價啦，第二嗰個佢亦都唔會俾到好嘅料，因為屌我知道你有幾錢裝修券噶嘛，我實張貨就價噶嘛，即係假設我每一户會有5000蚊裝，即係會一萬蚊裝修券嘅。我個爛鬼升盤係1萬蚊㗎，唔使講，一係你要貼錢先好啲啦。咁呢個就無奈要面對一個市場嘅問題啦。咁另外就係、我想講嗰、個要求唔係好大啫嘛，你起翻個合理人哋住用到嘅嘢，唔係成本嘅，即係有時唔係話，只要你起翻高啲，起翻好啲，嗰、那個唔係真係錢嘅問題啫嘛，你就翻嗰個人嘅需求啫嘛。嗰、個係呢個其實係你做到嘅嘢啊嘛，即係如果佢處理到，你話會唔會有人都會抌嗰個升盤轉翻用雲石嘅做 都有， 但係你起碼會勉強咗好多好 面對咗不少人會咁樣做咯，即係有啲都唉算啦，照用啦，或者係我。 其實大部分 幾年 大部分人的心態都覺得，喂，如果你送得 梗係懶 得用住先㗎，梗係點我咁頭揾人去整黐撚黐。 嗱，呢個我唯有相信呢樣嘢，因為又係我咁經濟環境照計唔係好好嘅，所以你都要佢忍唔住咧，咁睇嚟都係你房署有問題啦。咁樣嗱，呢個我純粹從即係報道嗰方面去判斷嗰件事啫。所以係你做即係唔一定係本身。嗰、那個設施可能是靚料不靚料的問題啦，可能大家擔心防不防，即係流唔流水啦。第二就是、原來即係起個高度啊，或者頭先講緊嗰個尺寸啊，夠唔夠佢用得好啦？咁如果嗰度你係稍為以人為本啲嘅，咁我覺得嗰、那個浪費嘅事情咧，就應該就可以解決到，因為佢日後仲會起一啲新嘅屋邨咧，嗰、那個應該都值得房署去檢討嘅地方嚟嘅。咁樣好啦，就係、是、咁樣啦。咁就不過你哋都係好難排公屋嘅，我知道 係 麻煩。 我都冇申請， 18歲申請單人都要去到59歲先入， 59歲先得。 係單人係另一個嚴重嘅社會問題。 咁我退休都未有 單人，單人呢個 咪唔可以結婚？如果咪冇咗間排都唔 係結婚就快啲嘅。 唔係啊！阿佢先係問你排緊單人隊，你一結婚變咗兩個人，你就要跳去第二個隊啊嘛。 係啦，係啦， 咁咪快啲咯。 都快啲啊，反而係。 好彩我有住公屋啫。 我以為你話好彩你，唉冇嘢。 我有單身啊，住公屋啫。 唔係，我冇講。 好彩你冇女啫。 我冇講。你兩邊溝通好嘅。好啦，我哋呢次去到呢度，翻嚟講下另一個民生嘅問題。